Oh!

我要升迁那刘备，在方丈之间，曹操说既如此，就命你带兵十万一到那河王坡前把营安，你暗亏心也，光个动静若有个风吹草动，前去当先，夏侯惇他正难，要说得令在旁边，忽有一人把他拦，谁呀？那徐庶拦阻，忙说是不可，你们莫把那刘备看作等闲。满说是那关张赵云有多么英勇，现而今他心得了被诸葛亮是智广才远。曹操说这诸葛亮他是何如人也，望远之你把根本源流说一番。徐庶说此人祖居在琅琊郡，到后来写第一句到了卧龙山，这卧龙先生啊是自己的道号，躬耕为业重装田，说这个人真敢比那兴周灭周的将吕望有好比，望汉子方一个样，那骨子选得三股清，诸葛亮北约不过才相助出山。曹操说这诸葛亮与先生分个高下，徐庶摆手说法敢承然，他是麒麟，我是驽马，我是个雀鸟，他是凤鸾，亮徐庶我这萤火之光难照圆，诸葛亮他有容那皓月当天。说袁迟的言语呀真太不堪，你仗他人的威风灭自己的锐气，你夸奖那诸葛亮如天神一般，谋此一去要生擒刘备，不要活捉那诸葛亮，如不然某家我愿将项上的人头先于掌前。曹操说壮哉呀真好汉，我就老远让你走一番，我与你于近离点为夫将压粮运草，寒号夏侯兰，到那里要处处留心多加仔细，早报皆因我好心安，夏侯惇愤然他接过令箭，嚯，两旁的文武是谁敢多言，怒冲冲处理了